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想要提前了解我们每个周一到周四直播的内容，还有呢可以给嘉宾留言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了。打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到我的主页之后呢，点击中间的微博两个字儿，会按照时间顺序看到我们的直播帖，置顶微博就是第一条，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疫情方面，11月24号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昨天北京冬残奥会迎来了倒计时100天，从2019年底启动的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也进入到了收官阶段。经过3年的整治提升，冬奥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了无障碍化。市奥场所周边1公里范围9791个公共场所完成了改造提升。同时也是在昨天，北京冬残奥会的火炬接力计划也发布了，将于2022年3月2号到4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举行，共有火炬手大约600名，包括了火种采集与汇集、火炬传递2个部分。伴随着冬奥会的消息越来越多，2022年真的是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猝不及防，有没有？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跟我们的电影玩家、影评人罗仲的连线也来到了今年的倒数第二期了，欢迎罗仲。 Hello， 江夏。 哎呀，好激动啊！因为，我大致看了一下，12月份会在院线，目前来说已经定档要跟我们见面的电影，那真的是一夜，感觉 A4 纸都排不下了。 是的， 12月份很热闹啊，看起来院线。 对对对，每年的12月份，因为都有很多重要的档期，然后像这个圣诞节啊，像这个元旦，包括。更宽泛意义上说，就是贺岁档其实都是在每年的12月份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这个春节档期间，这一个整个时期都可以被称作这个贺岁档。但是因为这些年的这个档期细分的概念越来越明显，所以后来又细分出了春节档，就是说其实原本都是统称贺岁档的，以前的电影在宣传的时候都是说贺岁片、贺岁喜剧，现在也会这么说，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更宽泛的一个概念了。 大家都会扎堆这样一个贺岁档的话，对于影片本身的这个质量要求我觉得就会更高了，因为你这个数量一上来了，你质量必须要跟得上才能够脱颖而出。 对对对，尤其是一些重要档期啊，春节档也是这样，对。 但是十一月现在收尾了，十一月来看，整个的票房啊，包括它，票房冠军、亚军、季军这个走向来说，你觉得在你的预期之内吗？或者是说有没有很超出你预期的作品？ 有，就是本月上映的电影《扬名立万》，然后。这部片子可以说是超出预期了。然后因为首先在最初的时候，它的宣传阶段实际上我还是没有搞明白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在我们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俩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对，因为一般电影在宣发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或者说简要的概述自己的卖点到底是什么。你是一个动作片啊，然后你是一个悬疑片，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文艺片的话，那你的卖点啊，那就推你的导演是谁，你的监制是谁，你拿过什么奖。那这部片子当时在宣传的时候，它的卖点是很独特的，就是它没有什么明确的卖点，它不是一个很类型的电影，然后它又没有很强大的一个幕后团队加持，你导演算不上有名，然后所以它只能推自己的监制是韩寒了。对，然后所以说在最初我对这个片子实际上是不太感冒的，就是观影兴趣不是那么强烈啊。然后直到他就是临近上映的时候，他做完这个首映礼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口碑出来了，然后就是身边的一些媒体同行朋友看完之后都觉得说不错，然后这是第一次对他有一个新的印象。然后第二轮印象就是他已经上映了，然后身边又有一些看过的朋友也说不错，然后就是发现他的这个各个平台的评分开始不断的上涨，然后才发现应该不简单这个电影啊，然后我自己就去看了啊。 非常惊喜，我也看了 啊，非常惊喜，非常惊喜啊！ 对，我看的感受也是这样，因为在十月底我们连线的时候，我们当时只看到了他发布了海报，然后其他的其实宣发的物料很少啊，没有特别的多，感觉好像也没有在，他可能是希望大家自来水。就是没有太多的投放到热搜呀或者什么。我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朋友圈，包括这个各个社交平台上面，我感觉都是影迷在自来水，就是帮他们自发的去宣传，说哇这个片子很出乎意料。 对，看完之后身边有一堆的自来水在朋友圈里，或者说那个影迷群里，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安利这个电影啊。因为他前期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他前期确实很难就是归纳他的卖点，因为他没有特别强大的阵容，然后没有特别就是有具有高知名度的导演，然后可能最初进入院线观影的这批影迷朋友，可能是当时他们团队的粉丝，就是说这个片子大家都知道是万和天宜团队打造的啊，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说冲着情怀啊，因为万和天宜当年也是推出了一些就是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啊，万万没想到系列啊，包括万万没想到大电影啊，然后甚至说导演刘迅子墨当时还在万万没想到大电影里边演了那个某一个角色我忘了啊，然后印象还很深，然后他们跟那个监制韩寒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好嘛，当时韩寒还在那个万万没想到大电影里边客串了一个角色啊，然后就是所以走到今天拍这样一个电影，从脑洞上来看并不意外。因为他们这个团队一直就是说把喜剧和脑洞结合特别好的一个团队，然后只不过是唯一意外的就是他的文本表达上竟然还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层面啊，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本就是在起初的时候对这个片子并不是特别感冒，是因为很多人把它宣传是一部剧本杀电影啊。 对，我也听到有一些人是这么解读它的。 对对对对对，那看完之后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很歪的宣传方向。你不能说一堆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大家一起讨论一个演化一个剧情你就说这是剧本杀电影，我觉得这个是太片面的去看待这个电影了。 太外在的形式去理解它了。因为我也是感觉在影院的时候，就是当那个 把他们攒到一起的那个老板，因为肯定有很多朋友没有看啊，我们就不过多的剧透吧，就是把他们攒到一起，把他们聚到一起的这个老板啪扔出来那个案，就卷宗，对吧，那个案件的那个卷宗哈，一人一本的时候，我旁边就有姑娘说，嗯，这是要剧本杀了吗？就是很明显他是被这样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把它定义为剧本杀电影的这一部分的所谓影评吧，打引号的影评给误导了。就他说不定，说不定我旁边这姑娘都是奔着剧本杀才走进影院的。 对，我看完之后第一感受就是，我真的感觉这是一种误导剧本杀电影，而且这样也有点误解这个电影了啊，就是把它给 低级了，把它低级化了。 对， 其实这个电影非常高级，我个人也作为自来水的一员推荐给此刻，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十一月份的尾巴啊，它也还在热映当中。扬名立万，是今年我觉得国产片当中的惊喜之作。 国产片如果今年能排一个前五的话，扬名立万一定在里面、啊、 对，必须要有他的排位在里面。好了，我们不多说了，这个他因为他已经在院线供应了一段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去看，而且呢现在他的票房收益也是不错的啊，这个还是让我们很可喜的。 对，有将近5亿了。对， 嗯，说明大家还是在试图走进影院，不管说需要去看一个他披着剧本杀的外衣啊，还是听我们说完了，或者看到各种的自来水去说好看好看，哎，走进影院，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走进影院，至少现在看来他5亿的这个票房，哎，还是值得，对应他的这个口碑非常值得的啊，大家去看。 对，哪怕在这么冷清的一个档期、啊、 哎，真的他选择11月中下旬这个档期真的非常冷门了。 对对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马上要热起来的12月份，大家在12月份都关注了哪些电影，想要跟我和影评人罗子荣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呢，包括刚才凤凰同学说了，我今天无意当中啊，因为我只是转了罗子荣最近的一条微博，没有想到啊，就说中了他的男神，哈，志玲，我的男神。好的好的，你们在关注哪部院线电影12月份的都可以来给我们沟通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直播帖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点开评论可以给我和罗总留言。那我们今天是按照时间顺序呢，还是按照你个人的期待值呢？ 按时间顺序吧，因为特别多啊。 嗯，好。 实际上那个月底，这个月月底有一部值得关注的影片，然后其实之前应该说过啊、说过这个片子，但是因为它多次跳档，然后所以最终还是要再提一次吧，就跟当时乌海一样，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推荐过很多次，然后这个电影，然后但是因为它体量太小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所以说只能一再的跳档。 嗯， 这部电影也类似于当时的《乌海》，因为是个太小成本的一个文艺片了，所以就是说，又不想完全的充当一个炮灰，所以就是说，他选择了在一些比较目前比较冷清的一个档期，也就是说这周五，这周五是没有任何大片入市的，所以只有一部 P 片叫那个《银行家》，是塞缪尔·约翰逊和那个安东尼·麦凯的那个，其实已经出了很久了，但是他选择《野马分鬃》，那部电影叫《野马分鬃》。然后为什么要着重说一下这个《野马分鬃》呢？是因为他首先我就当来就是宣传一下这个电影啊，就是首先他的导演是魏书君，魏书君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青年导演，然后呢，他曾经3次入围戛纳电影节啊，一个年轻的中国内地的导演3次入围戛纳电影节，那么他的作品本身就很值得关注，他首先是当年他拍摄了一个短片，就是2018年的时候他拍摄了一个短片叫《延边少年》，然后。延边少年当时就已经获得了这个71届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的一个特别提及奖，然后呢这是他第一次入围戛纳，然后后来呢也就是说这一部野马分鬃然后入围了这个第73届戛纳电影节的官方单元，它是一个长片了这次，然后呢这是他的2度入围，他今年3度入围戛纳，是他拍摄的那个长篇作品叫《永安镇故事集》。《永安镇故事集》呢，直接是入围了今年第74届戛纳电影节的这个导演双周单元。 然后获得了一个提名。然后同时呢，这部片子就是《永安镇故事集》，它的最新的长篇作品，还今年还到了这个平遥国际电影节去展映，然后获得了这个平遥国际电影节媒体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啊，很多人是说今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里边一定有《永安镇故事集》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平遥国际电影节落幕的时候呢，这部片子也拿下了费穆荣誉最佳导演，然后青年评审荣誉最佳导演，包括这个就是最受欢迎影片提名，然后就是拿下了一些奖项，然后呢也成为接下来新生代导演当中，就是离戛纳或者说离这种三大的殿堂艺术殿堂最近的中国年轻导演。所以他的上一部作品《野马分鬃》马上就要上映了，喜欢文艺片或者说关注中国导演新势力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部片子。我是在两年前的这个平遥国际电影节上，应该是啊，没记错的话，看过了这个《野马分鬃》啊，然后那个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它的风格就是它是很京化啊，很北京啊，北京味儿很足。然后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然后充满着那种魂不吝的那种气息，然后就是青年的一些躁动，一些情绪都在里面。就是喜欢这一类片子的朋友，喜欢就是关注中国电影新的语言、新的声音、新鲜的味道，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能感受到罗仲在说魏书君导演的时候，你已经非常激动了，就很像把自己看到的一个宝藏、一个宝石，就是很希望更多人都来看他，快点快点，他真的很宝藏，有这种感觉哈。他已经在国际上面，在各大电影节上面已经是被大家所认可和接受了。那接下来呢，因为他本来拍的是这种文艺片嘛，所以接下来也很希望作为一个从业观察者吧，你也很希望影迷就是真的喜欢这个系列的这种类型电影的影迷可以给他一个票房的机会，走进影院去看一看《野马分鬃》，明天就会跟大家见面了。确实好像也是撤档啊，换档很多次啊。 对，很多次。 不容易。那我们也要鼓励青年导演，鼓励有潜质的青年导演和他所拍的影片《野马分鬃》。我决定听你的建议去看一看。好，这个是在这一周，因为这一周过完了我们就要进入到十二月份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接进入十二月份的一个脉络了，是吗？ 十二月份的月初，12月3号那个周的周五，然后就将迎来这个十二月份的这个第一部重点的华语片。也就是之前撤过档的，也是一部撤过档的片子，叫《古董局中局》电影版。然后它是由郭子健导演执导，香港的郭子健导演，《救火英雄》《悟空传》的导演，大擂台导演。然后，郭子健执导，也是一个年轻导演啊。然后那个主演就是雷佳音、李现、葛优，然后辛芷蕾。然后，这个片子我记得咱们在五一档的时候也有介绍过，因为它当时还是定档五一的，其实跟《悬崖之上》啊，那你的婚礼那些片子是同一批的。然后后来因为当时今年五一档的竞争太激烈了，然后它就撤出了，然后放到了这个12月3号啊，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对于这个片子，我先说一下个人的一个态度吧，就是我谨慎期待这个片子。因为首先古董局中局以前我看过剧集，他你要在2个小时里边把这一个案子，不管是讲佛头案也好还是讲什么，是很难说明白的，因为线索众多，情节众多。然后第二就是说郭子健导演最近上一部作品还是《悟空传》，然后质量堪忧，然后所以这部片子我谨慎期待。 但是他现在在这个票务平台上面，他的这个想看值非常高啊。 其实想看值这个这个东西，我自己的看法是，想看值高的片子在猫眼或者说淘票票上只有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 他是粉丝， 粉丝多。 对，比如说里面有某一个位主演肖战，或者说、你看这一次是李现，然后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他本身是一个热门的大 IP， 比如说唐探呀，然后之类的啊，然后所以说这或者说某种好莱坞电影的系列电影，然后当然古董局中局它肯定是属于前者。 好的，你是谨慎期待12月3号的这一部啊，在各个平台上面大家想看值很高，但是呢，刚才罗仲也说了自己谨慎期待的一个原因。那我觉得如果是支持你自己喜欢的演员，这也没有问题啊，我就是要去看。那如果是说对于剧情啊，或者对整个的这个影片的质量还是有一些要求的话，也可以像罗仲一样谨慎期待，也可以像我们看扬名立万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先等一等啊，看他这个石子扔下去这个水花怎么样啊，大家的反响怎么样啊，再去决定要不要看。因为十二月份影片太多了，大家选择太多了啊。好的，这个是在12月3号跟大家见面的《古董局中局》。 对， 就那一天，我就这样粗粗一翻，起码得上小十部影片啊。 啊，对，当然那些片子我们就 都有点一日游的嫌疑哈。 对，都是一日游的电影。对， 那再接下来就到今天你转发的这一条喽，《暗杀风暴》 啊。 我个人很期待啊，港片。 《暗杀风暴》。朱立涛导演作品，然后首先是喜欢邱礼涛导演的影肯定是会关注这个片子了，然后他是根据内地的一个小说改编的，然后他的阵容就是张智霖啊、古天乐啊，看上去很像反贪风暴，对吧？所以就是当时差点分不清楚了，海报风格也特别的像，然后也名字也是什么风暴，然后对于这种片子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是属于邱礼涛导演的一个快活，就是说每个导演都会有，就是五年里边会，假如说你要拍3-5部电影，你总会有一部精心打造电影，也会有一部硬着头皮拍的电影，就是说因为一些事情啊，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是快活，然后这个片子在我看来是邱礼涛导演的快活，然后拆弹专家二这种是属于邱礼涛导演精心打造的电影，所以说对于这种快活的话，那我们就抱着这个相对轻松的心态来看就行了。 这个快活在你心目当中是比方说更爆米花电影这个感觉， 就 更迎合商业的需要。 快活的话就是我首先看之前对他的心理预期就是在6分左右的一个预期上，那当然如果这个快活超过6分，结果看完之后是7分，我会觉得这是惊喜之作了啊。当然大部分的快活电影基本都会在5分到6分左右啊。 那你是也是依据他现有的一个物料来判断他不会像他的精品之作一样那么精雕细琢的感觉。 对对对，虽然我个人是蛮喜欢邱礼涛导演的，然后但是邱礼涛导演作品产量太高了，就是什么类型都拍，一年可能有好多部，然后就熟悉他的影迷都会知道，邱礼涛导演是很难保证每一部都是佳作的，他的烂片其实不少，但是我们依然爱这个导演，是因为他的好片的质量特别好，或者说他有着异于常人的社会议题的表达啊，就是。这是我们喜欢邱礼涛导演的原因啊。 我们要允许他给我们一些爆米花，然后呢，在我们吃着爆米花的同时，给他腾出手来一点时间去雕琢他自己想要去表达的那一个部分的思想。 对对对， 像你说的5年磨一剑，那当然是出一个精品，但是他这个快活比较快的迅速的这个商业片，大家喜欢的话类型片，它太明显了啊，就是这种风暴系列嘛。然后就很刺激，这个视觉的效果也很撞击感比较足。这个是在12月10号跟大家见面的，包括像我们的那位听众说的，我喜欢张智霖没有问题啊，对吧？你喜欢张智霖、古天乐、吴镇宇啊，那有你喜欢的演员你也可以去支持，然后喜欢邱礼涛导演他的这一个系列的风格你也可以去支持。好，这个中间呢也还会有一些现在看起来不那么重头的一些电影啊，包括10号啊、11号、17号，都有一些零散的影片上映。 17号的话，建议可以关注一部动画电影，叫做《雄狮少年》。然后，《雄狮少年》其实宣传力度还是蛮大的。然后， 它目前放出的物料来看，就是它的海报也好，它的预告也好，制作还是很精良的，是一部现实题材动画电影，然后是一个国风的题材，因为这些年都大家都主就都在讲国潮国风嘛，然后就是说是以中国文化这个为出发点进行一个创意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雄狮少年》是说的是这个有舞狮梦的留守少年的一个故事，它是讲就是在舞狮人的这个路上就是发生的一些故事，一个成长故事吧。然后他的导演其实不算有名，但是相信如果看过一部就是作品，就是之前有一部动画片吧，动画电影，然后实际上是在院线上过的。叫美食大冒险，他曾经以前是短片，然后后来他做了一个这个长片叫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当时我看完这个片子还是感觉蛮惊喜的，他以一种非常卡通的形式把中国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其他的美食然后融合在一起，脑洞很大。然后现在就是豆瓣都有7分左右，我怀疑是看的人太少了，但是你看完之后从它的制作精良程度上、创意脑洞上，你觉得它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啊。然后所以说这个导演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有创意，然后在视听审美上有自己的一个追求的一个导演。然后雄狮少年啊，安利一下。 好的，这个是在12月17号会上映的，也是即将到来的24号这个档期之前啊，给大家小小的放一波惊喜的感觉。而且今年12月24号这么凑巧就是个周五，这得多热闹呀，我的天。 对，24号周五这天将是今年12月份最激烈的一个档期。因为这一天的话有好几部片子上映，都是重磅的片子啊，比如说那个就是《平原上的火焰》，然后这个是宣传了很久了，然后周冬雨，然后刘昊然，然后依然是根据双雪涛的小说改编的。双雪涛的小说这些年马上要拍很多，目前就是陆阳的刺杀小说家就是根据双雪涛的小说改编的，然后这部《平原上的火焰》依然是，然后包括接下来这个《平原上的火焰》还要拍这个剧集版，然后剧集版是张大磊拍的，然后是爱奇艺来制作，然后这个电影版已经宣传了很久了，最近什么漠河武士啊之类的，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很多物料。然后这个片子的它实际上怎么说呢，它不能完全算是一个类型片，但是它是有类型元素啊，但不完全是类型片那种感觉，是一个爱情犯罪片。然后我个人是比较期待这个片子的，但是因为导演的话，此前没有太多的就是杰作，所以说还是要谨慎期待一下。但是他的监制是刁亦男导演，然后所以在艺术风格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刁亦男导演所擅长那种冷峻的气息啊。 我也看到平台上面有一些观众是冲着监制去的。 对，主要兼职来的。对， 演员阵容也还是不错的啊，周冬雨、刘昊然、梅婷，《平原上的火焰》12月24号。好，商业大片《误杀》不说一下吗？ 商业大片《误杀》的话，因为第一部的票房太成功了，然后催生了第二部，这个是在意料之内的。但是虽然说是叫《误杀二》，但是片这个名字肯定是为了市场了，因为它的故事是个全新的故事了，已经跟这个《误杀》第一部已经完全没有关系了。然后肖央饰演的依然是一个父亲，然后就是说，故事大家能想到，依然是又遭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悲惨故事，然后依然发生在国外，海外吧。然后这一次的阵容呢也是很强大啊，肖央、任达华，然后那个文咏珊，然后文咏珊和肖央饰演夫妻，然后任达华饰演一个警察，然后依然是剧情犯罪家庭，然后还是由这个陈思诚导演监制啊，然后。当然，要值得强调一下的，就是说，它跟第一部一样，依然是一部翻拍的电影啊。对， 哦，它也是一个翻拍片啊。 对，就 所以大家对于它的故事就可以不用太较真儿了，就是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故事了嘛，它不是新写的一个故事。 对，就跟那个第一部改编自印度电影这个《误杀瞒天记》一样，就是故事本身已经很扎实了，就看你怎么进行一个重新的改编了。对， 好的。我也看到有一些物料，就是肖央在宣传这部影片的时候反复的在提醒大家，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可能也是怕一部分的观众带着对误杀一的一个印象啊、期待啊，纯纯的走进了影院，然后发现是这是个什么故事，怕大家有这个故事不连贯的一个失望感。但如果他反复已经，我们在这儿也要告诉大家，误杀二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故事，如果你是喜欢这个风格呀，喜欢这种悬疑呀、推理呀、犯罪呀什么这之类的，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对， 依旧是陈思诚导演的一个监制。 监制。 好，12月24号，这样看来还有什么？ 还有一部徐峥导演的，主演的，然后他跟马伊琍，然后还有就是，一看就是捧新人导演嘛，支持新人导演，然后叫做《爱情神话》，然后他导演叫做邵艺辉，然后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新人导演，然后，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哦，她是个女导演 啊，是一个女导演。然后她以前作为编剧，执笔了一个剧本，叫做《既然青春留不住》，所以我觉得就谨慎期待吧。 《爱情神话》我也是很巧的在某音上面看到了一个，就是三位女性，马伊琍、吴越和倪虹洁，她们三位扮演的女性的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对话，算是她的一个宣传物料吧。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对她的感觉，好像她就是表达了一个女性到底要怎么活啊？一定要是这个模式吗？一定是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吗？就是那一个很简短的三人对话里面，我是感受这个影片可能是讲这个故事，所以当时我也还比较想去看哦，没有想到中间还有徐峥老师的事儿呢。 对，他是监制，因为。主演。对， 哦，好的，那也谨慎期待这部同样在12月24号要跟大家见面的《爱情神话》。 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热门档期就是12月31号，每年的跨年档期都是特别火热的，那今年也是直接有6部电影挤在这一天上映啊。 有非常让人可能会爆笑的《狸猫换太子》也有大家这个反贪风暴居然都已经拍到5了。 对，很惊讶。 对，真的。我不看后面的5字我都已经快忘了前面啊，我已经看过4部了吗？好的，那我们依次来说一下这个档期很满的12月31号。 好的，那个首先说反贪风暴，然后依然是林德禄导演指导，然后古天乐、张智霖，然后郑嘉颖，然后这部片子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因为首先他能他是这些年里边电影系列里边一个极其特殊的一个异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质量并不高，票房也并不是多么出彩，但依然能拍5部的系列，所以他是一个异类。就是一般大家就看到，就是说系列电影要么就是票房很高，要么就是前几部你必然有一个口碑之作。反贪风暴是非常的平均，每一部质量都平平，然后依然能拍到第5部，所以它绝对是一个异类。然后相信那能去看第5部的那肯定是系列粉丝的，当然这个系列你不看前4部你也能看懂第5部。然后我觉得可以就 略过了是吗？然后就可以略过。对，你刚才说到这个，说他反响也没有那么，就是票房也没有那么爆棚的情况下啊，拍到第5部，我好像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你现在问我反贪风暴前4部拍了什么，我大概知道，对，我只能大概知道他讲了个什么故事，但是你再问我具体一点的完全记不住，所以可能就还是类型吧，就喜欢这个类型，喜欢港片，然后喜欢看这几个演员一起飙戏的，就去吧，就对了。好，同样在12月31号的，还有 然后穿越寒冬 拥抱你， 然后这个片子是由薛晓路导演指导，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导演指导的，然后主演阵容也是蛮强的，就是黄渤、贾玲、朱一龙、周冬雨等等。然后是一部就是温情题材啊，以疫情武汉疫情解封前后期为一个故事线和背景的这么一个电影。 我看到演员当中有鞠一龙，我就晓得啦。武汉人，武汉演员啊。好的，他也算是一个剧情片，不算文艺片吧？ 剧情片、爱情剧情、爱情喜剧这么一个这么一种电影。然后目前他放出来的这个物料来看，他应该就是说剧情、爱情都有，喜剧，因为里面有黄渤嘛，有贾玲嘛。然后他们这一次饰演的都比如说是快递员啊，就这样一些身份。对， 好的，这个穿越寒冬拥抱你，我作为武汉人，我也要去支持一下啊，支持一下老乡。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礼貌换太子了，因为最近这一部影片宣传的有点猛啊。 礼貌换太子啊， 玛丽长媛，艾伦， 我个人的一个就是。我个人其实并不怎么期待这个电影，因为，显而易见，这种首先是玩谐音梗的电影啊，质量大都非常的堪忧。然后第二就是这种喜剧已经现在比较泛滥了，就是很难就是让人提起太多兴趣。当然，可能观众会特别特别的喜欢，因为就是喜剧嘛，就是开心麻花嘛啊。然后，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就是放在这个档期，有这么多的片子的情况下，这肯定不是我的首选啊。对。 如果单纯的就是想，放空自己， 放空自己， 去笑两个小时，可能可以。 对， 就像看麻花的话剧一样嘛，大家很多也会是这样一个，就是我今天就是什么都不想想，我就是想放弃所有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抛弃他们的烦恼，然后走进影院去。 往年，因为往年就这一天，就是说特别容易，就是说喜剧容易大爆，因为就是说元旦档就跨年嘛，大家就是说忙碌了一年，然后都特别的这个疲惫的时候，就是适合来一部解压喜剧或者说温情喜剧。你看往年的这个跨年档都卖的特别好，去年温暖抱抱，然后还有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再推到前年宠爱，然后就都因为这个需求是很强烈的，就是大家需要一个心灵的这个就是说按摩，那么搞笑就是最好的按摩，就是所以说喜剧往往是容易大卖在这一天，因为一年到头大家都想就乐呵一下。 好的，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一位新来的朋友啊，他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个板块。我们说说礼貌换太子啊，他是取了个谐音，不是曾经的狸猫了，是姓李的李，茂密的茂，礼貌换太子，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另外呢，他问说我们介绍的是全国的院线吗？对呀，院线这个事情呢，它很少是分地域的哟，它跟戏剧、话剧、歌剧、舞剧它不太一样。我们说在北京演，因为它只能这个演员只能在北京给你演一场啊，只能服务于这几千几百个观众。但是我们介绍电影，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介绍电影的话，那自然指的是全国的院线。好，最后他说这个宣传电影到广播里面来推广是个好方法，对，这个方法是我想的。我们不带有任何商业意味的去宣传任何一个电影，我们只是跟电影玩家、影评人罗仲我们共同来探讨。像刚才我也会提到说他自己会谨慎期待，对吧？然后呢，他自己的期待值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们不带有任何的一个商业推广的性质，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最后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吧，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就是说，用就是来看监制的名气选择影片，他要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他想问说，监制很厉害，那导演是干什么的？来给他解释一下吧。 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一般来说就是说监制的作用就是说辅助导演创作，一般来说就比如说行业内的一个长辈啊，提携一位新导演，然后就是在他旁边坐在监视器旁边辅佐，然后给他出谋划策。但是监制不能跨界，跨界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能干预导演创作。你不能说就到最后就是我把着手，就是 变成我来导了。 对对，就跟群枪就是那种意味。就好比徐克导演特别喜欢监制电影，有很多电影都是徐克导演监制的。然后因为就是说他可以在很多，你比如说具体的技巧方面，构图啊、分镜啊方面，就是风格方面给予一些启示，就是说 用自己在多年几十年来在行业内的经验帮助新导演或者说较为不太成熟的导演提前规避一些弯路，这是监制的最主要作用。监制不能代替导演， 嗯， 监制不能干预导演的创作。然后呢，但是 好，罗仲的电话又断掉了，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节目本身也要结束了，可能我们这个连线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会出现一点小小的意外，稍后呢，我也会请罗仲在微博上面用大概比较简短的一些文字来回复一下大家，这个关于监制和导演之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18两下午茶再见喽。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独自下午茶，泡沫漫漫化，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